失去过，更珍惜拥有。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心跳的脉，所有年月全抛开，走起来。

那遥远的深海，蓝色的世界，有着丰富而又多彩，宁静美丽风景。在这熙熙攘攘的繁华鱼群里，有个平凡的小鱼儿。有一些隐约向往，可是什么却不清楚。朋友们来来往往，带着梦想畅游远方。有很多的快乐，有时候也莫名的惆怅。神奇的故事，有着不可思议色彩，那样的不寻常。在这无尽的大海外面，有个世界是那样灿烂而宽广。鸟儿在自由歌唱，在阳光里喜悦飞翔。闪耀的美丽星空好像灯盏，照亮的心。有彩虹在原野，有鲜花在风绽放。这世界好像光明，就深藏在他的心里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总会偶尔闪过渴望。那喜悦的候鸟和他们齐天空。 谁会先突然就不见你？ 轻轻贴在我的左脸，说话的语气又缓一些，你说的那句爱我，你给的那一句誓言，当琴声老了以后会不会变，承诺在一念之间到危险，你随便说永远我讨厌，被敷衍我们都善变， 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，流不停，小雨。